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我今生 忙完，忙完有我评判，有我盘算，有我决断。而你珍惜的，都不要分给我。尚未发生的，都早已转折。 第一天，孤单跟太美的云飞，在幻想未知冷眼，一颗心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 爱情不过是一把伞。 下的争吵，爱情不过是你宽容我的原谅，爱情不过是我迷路时你紧紧抱着我，我想起你了。爱情不过是一种白发两个人，爱情不过是我要推着你出门，爱情不过是最后总要剩下一个人，我想起你了，我想你了。不对，一个人坐着不想睡，我画的蓝图做到了全部。

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吃早餐啦， 今天你想吃什么？ 来份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 开水配白面包。 再或者哦，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Go, go, wisdom of the fallen. I'm the youth, ay, I am the greatest, ay, this is the proof, ay, I work hard, pray hard, pay dues, ay, I transform with pressure, I'm hands on with effort. I fell twice before, my bounce back was special. Let downs will get you, and the critics will test you, but the strongest survive, another scar may bless you. 找到了我的肩膀，窗房里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And I know when that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got a reputation for yourself now. Everybody knows and I feel left out. Girl, you got me down, you got me stressed out. Cause 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started wearing less and going out more. Glasses of champagne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nging with some girls I never seen before.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and me, we just don't get along. You made me feel like I did you wrong, going places where you don't belong. 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you got exactly what you asked for. Running out of pages in your passport, hanging with some girls I've never seen before.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And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These days, all I do is wonder if you're bending over backwards for someone else. Wonder if you're rolling up a bag was for someone else. Doing things I taught you, getting nasty for someone else. You don't need no one else, you don't need nobody else, no. Why you never alone? Why you always touching road? Used to always stay at home, be a good girl, you was in the zone. Yeah. You should just be yourself. Right now you're someone else.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late night when you need my love. And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that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I know when that hotline bling, can only mean one thing. Ever since I left the city, 微笑的蜂蜜送冰做蓝莓，跟牙买加香醇一下的咖啡，哦，半熟的蛋黄留意出阳光味，空气就像桌上我去一样清脆。走里外拿去拿去，烧子它还要更多的面包屑，经历的通关风里等形成的风来到就很完美。 亲爱的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都是。 经历过的橄榄又热了些，鲑鱼带来满屋海水的挪威，一沙吃远方岸第十三的夜，整个室内都听得见飘落的雪，花布的披风半夜，我的油烟打扰了他的向日葵，加一点情感音乐，一次早餐就一次美丽的世界。 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应该要像早餐般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的无趣。 可爱，小乖乖，忍不住想到发呆。多一些，又少一些，太有趣的存在。 向前走，不距离那些双人歌，耳朵里塞琴又不会抖，手跟着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继续一样高，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啊咖哩咖啦啦啦哩哆哩哆上哦，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哆哩哆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更大的是我也要随时的认知它就像一句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娇羞，手轻轻一碰它就哭。你大眼被冲掉大声吼，只想躲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让山羊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的飞，只会这一句。啊咖哩咖啦啦哒哩哆哩哆上哦，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哆哩哆连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更大的是我也要随时的。

我想要直升机，却只能叠飞机。我想去意大利，却在北京郊区。我想要吃鲍鱼，却只能吃炒饼。我想要，想要，要要。 长得帅也没用，感觉在外太空。会写歌也没用，哎呀头好痛。 我不说不忙走路带风，我面不改色表情呆萌。你嘲笑我你算哪根葱，你算哪根葱，你算哪根葱。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哟。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跟着我的节奏，三个怎么走。却只能穿阿迪，我想要，想要，要要。长得帅也没用，感觉在外太空。会写歌也没用，哎呀头好痛。 我不慌不忙走路带风，我面不改色表情呆萌。你嘲笑我你算哪根葱，你算哪根葱，你算哪根葱。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跟着我的节奏，算哪根葱，怎么走。 泡 special day Come crazy, find the love 人群一眼就能看到你紫色照明灯完美转动方向就像你加速心跳假装无心其实很在意别激发危险的命令世界的红酒杯没什么能够比得上散发的香味在寻找我在寻找的理由让我今晚来 play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是谁爱就像 whisky 明月耐人寻味 Ooh, ooh, baby 压制不住好感向你靠近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在身边和上前留下我的影片你牵我的头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My little lady, oh, baby, baby, baby, always got me waiting. Baby, baby, baby, but I'm like a little villain. Girl, want to, I want to step 靠近你身边 I'ma get it, I gotta get it, I gotta, gotta get it, I gotta get it.Baby, 这气氛真的美美，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听着 ，baby, oh, I can make it， 让你紧握坠入我的爱。无法看着你望着我抛媚眼 ，I gotta pop pop pop pop， 非得无法再冷却。大家说爱情都是毒药，我已经喝掉。你说你不是我的解药，我放着走掉。满世界配对都很无聊，慢带慢到爆。爱丽想发明灯泡，却没想到越来越无聊。好感向你靠近 You don't make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的眼在身边和上前留下我的影片你在向我点头我在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就在黑夜空间里你散发迷人气息就在这座城市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在意 no, 我却不得不想你而你我忽远忽近 Oh m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Talk about you baby Girl want to I want to step 靠近 私の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大きくないことも分かってるけれど今この同じ瞬間共有してる時間チリも積もれば大和なでしこ略してチリ積も大和なでこクラクラリクラクラルあなたを見上げたらそれだけで眩しすぎてクラクラルクラクラリあなたを思っているそれだけで溶けてしまう神様ありがとう運命のいたずらでも巡り会えたことが幸せなの 条路重叠，那么相见才会值得认真说再见。缠绵偏跹蔓延，如果不想上半生和下半生分解，那么同意你离开只是场戏演。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忧愁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煎熬是谁以温柔支撑面的头，山河破碎当水交汇，你不会翻愁个枕边，捏碎纷灰飞，你有种是我一直青山碧水的理想，我煎熬是谁以温柔支撑

蓝天飘过来， 幸福就是要和你在一起，无论是笑或泪，管他的风和雨。 My sunny day 要来在阳光里，让我们在你手心里，不再流浪。林中的太阳，浅蓝色的爱，我真的真的不想让你离开。雨后 fly, fly. I miss miss all your love with me, miss all your love.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One at a grind with me, one at a grind with me. I want you to fly with me, want you to fly. 无力自拔，心放不下。 时差。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安的惩罚，快乐呀无解呀，随着时间都会成长。退潮的爱上刀疤，生活给一个说法，放了才能够快乐，让心好好休息一下。握不住的他，昂山也罢。边疆爱的影子变成时差，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无解呀，随着时间都会增长。退潮的爱上刀疤，让我给一个说法，放了才能够快乐，让心好好休息一下。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 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I get me'Cause you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You've been going around every party in LA. 'Cause you knew that I'd be at one. Oh, I know that dress is karma, perfume regret. You got me thinking about when you were mine. Oh, and now I'm all up on you, what you expect, but you're not comingI just want attention. You don't want my heart. Maybe you just hate the thought of me with someone new. Yeah, you just want attention. I knew from the start. You're just making sure I'm never getting over you. Oh, you've been running around throwing that dirt all on my name. 'Cause you knew that I'd call you up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